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终于回来了，我哋补咗三个四个礼拜啦，顺哥。系啊，成个月啦。阿顺哥病真系劲病啦，开头咧可唔可以 disclose 病 情？讲啊，讲下啦。 开头以为佢急性肾衰竭，咁啊个 picture 都好似嘅，入到去即系半条人命咧又唔掂啦，我差啲都即系 谂住捐个肾俾我系咪啊？ 啱唔啱用？ 我都唔撚知喎，你咁勁，你 成我真係神龜先勁。咁啊，阿筍哥就急性腎衰竭啦。咁而家就發現pancreas 發大咗啦。咁 pancreas 發大嘅原因就係因為啲血可能唔即係裏邊有啲問題啦。咁佢仲要做一大輪嘅檢驗，同埋未來可能仲要抽骨髓。咁、那個情況係。即係我哋見到嘅，唔想見到我哋嘅朋友係咁，所以我哋會停，即係停咗好多集，希望大家見諒啦。第一，第二樣嘢，希望阿筍哥今次真係即係大步攬過今次件事啦。啊！ 我都希望係啦，即係如果冇事嘅話，第一件事我會去食翻餐家鄉雞。 屌你啦！食翻餐勁雞，食翻餐日本雞啊！我話你聽，屌你老味飲飲藍妹啊！屌假妹，屌你老味去澳門屌假妹啊！ 係咪㗎？ 澳門皇上王咪有好多假妹屌。 皇上王啊！ 咩啊？嗰啲日式嗰啲夜總會嚟㗎。 我覺得好得意，即係咧，不如大家即係講下，咪講下病啦嚇。即係病呢家嘢，其實我喺醫院裏邊經過一個禮拜瘋狂反省之後，發現咗咩咧？就係病嘅時候係諗唔到嘢。喂，真係喎，好得意喎！即係咧入到醫院，咁然後其實你冇嘢好做嘅，你又咁樣咪就係開個電話睇下個新聞啦，跟住問問我咁樣，然後咧你只要咧好得意嘅。佢嗰個形態咧，令到你覺得你真係好病嗱。事實上，因為咧，或者同啲觀眾交代下件事係點噶啦。咁咧，其實咧，我一日咧，因為咧，本來咧，小弟嘅主診醫生咧，阿我咧就去咗，即係去咗第二個醫療機構工作啦。咁樣咁，於是咧，佢就 refer 院長嚟啊。 院長咁犀利啊！咁佢而家咧 refer 咗細佬去呢個 general 即係睇公立醫生咁樣啦，因為幫細佬慳翻荷包啦，細佬又冇乜錢咁樣。咁然後咧就嗰日一去阿公度驗，一驗嘅時候佢話：哇！屌你尾，你今晚好快啲翻入嚟。 屌你！ 跟住又咧， 咁你真係快翻！政府醫院叫得你翻入去，真係好快翻去啦你。 跟住我話：喂，我話唔得喎，做緊嘢喎。佢話：你附近最近有咩醫院？跟住我話：唉，我真係未得住咧。阿醫生話你會死喎，咁樣。跟住然後咧，我仲諗住同佢講下笑，我話人人都會死㗎啦，咁樣。咁然後入到醫院先知道原來真係好大， 真係會死啊！你而家真係唔係 咁。然後入到去好得意嘅，因為要做好多 monitor 啦，咩心電圖啊、剩啊，咁有幾廿條電線駁住你嘅時候咧，咁然後又吊住支鹽水，我行又行唔到咁樣喎。所以咧，你其實咧，只要咧你嗰個移動能力俾人哋拘束住嘅話咧，你其實覺得自己好病啊。 啱啱。 係啊，同埋咧， 佢點拘束你？插撚到你滿撚曬嘢啦！ 係啊， 你 即 係驚啊！ 係啊，咁樣然後你內心你又會不停強化咗。我而家真係應該就係 話俾你聽，你插嗰條好彩係。吊鹽水就最金，我覺得男人係咩咧？插尿喉咯。 插尿喉。 哇！人都癲咯，話俾你聽，屌你！第一痛，嗱，我幫人插過一次，嗰個人就係講咗一句嘢啫，屌，強而有力啊，屌，好撚痛啊！ 係，我諗好撚痛啦。But anyway， 咁樣咁後來點樣咧？就咁啊，即係。大家都不用擔心啦，因為即係正所謂萬物有生皆有滅，即係既然有機會跟大家講嘢嘅時候，都始終有一日要有機會離開大家嚇、啊，所以咧， 不過最緊要唔好死得核突，死得核突好撚慘 嘅。即係做人嘅嘢其實冇啦，你咩二次大戰嗰啲人夠死得核突。 屌你嗰啲係一 最尾咧，佢都係化為幾隻字就喺二次大戰裏邊傷亡人數接近800,000咁嘅啫。 你聽我講，你真係睇得樂觀得滯。我話俾你聽，我做醫院咁耐啊，有一句説話咧。在这个涅槃经里面真的令到我刻骨铭心、啊、身受无间者永远不死受长在无间地狱中之大劫人最惨是什么长病不死、我告诉你那时候我外父宝宝和爸爸走的时候有一样东西都挺伤感幸好他真的快插到成身都是东西医生跟他说喂你的肾有事在个肾里面嗰條腎管嗰度啊，搏兩條喉出嚟，哇！屌你，你試下搏啊，一個鐘我諗都捱唔撚到啦。最慘就係你捱幾個禮拜， 屌你老味，喺內臟裏邊搏啲嘢出嚟，你點頂啊，大佬？唔通你講啊？屌你！我見過人插屎袋啊！你知咩叫開屎袋啊？ 知 即係喺個腸嗰度唔撚要腸，喺個肚嗰度喺條腸嗰度搏個位出嚟，就流啲屎出嚟。你試下搏幾個鐘啊！屌你！ 即係有啲人係孭住生活。 係啊，好撚痛苦嘅一件事嚟噶。 即 係你個身體有造口，係一個非常非常之痛苦嘅折磨啊！都唔係講咩啊，係折磨啊！即係最肉酸咪死到咁咯，你最慘就係唔死。 唔係我明白你講乜嘢咯，但係哦嗱，即係咁，作為一個人類咧，呢啲嘢都係好被動嘅。嗱，其實你講緊，譬如好似天災人禍咁樣，你唔想佢發生咩？佢真係會發生嘅。如果嗰件事真係發生咗喺你身上，而你係坦白講，如果現行嘅醫療手段係冇辦法去幫你改善呢個問題嘅話，你就必須要接受呢個事情發生喺你身上咯。嗱，坦白講，我都自己有機會喺個醫院嗰度瞓過。你是没有办法去抵抗医院给你的压力的。 没有啊，因为你进不去， 你走不到了已经。 不是 我想说的压力是指什么呢？是你其实你是自然个人的斗志会降低了。没 有斗志啦，病已经掉了。 你没有办法去扭转你自己的心情，突然间变得开心。你就会慢慢就觉得哦，好低沉今天。心情啊，麻麻地啦，这样。醫生問你叫幾好啦，即係你自動就會變成一個撲街病人㗎啦。 你病啊，梗會咁啦，尤其長病添喎，大佬。 即係同埋你知道，哦，咁有冇手段啊？冇啊，冇。即係咧，你話見到我今日都同大家講，即係萬一，即係萬物有生皆有滅，睇嚟都好似睇開咗咁樣。事實上唔係嘅，但係但我話俾你聽，呢啲嘢唔到你主觀地。接受定係唔接受？反正你只可以揀接受。 啱啊，即係等於粉塵爆炸啫。即係你入醫院嘅時候，最大單我覺得發生兩件事係咩？一啊粉塵爆炸，二啊屌你老味俾鉛水你飲。粉塵爆炸有一樣嘢最撚慘係咩咧？燒傷最撚慘，就唔係話你嗰一刻痛苦啊，係你而家先慢慢喺地獄裏邊叉只腳落去，嗰煲滾油裏邊，即係喺地獄嘅慢火裏邊煎熬，你啱啱先入門口。 嗯 你都未去到最精彩的階段，最急是咩咧？燒傷，直頭有些是要打麻醉針去洗傷口嘅。你根本痛到屌你老尾，撕嗰層嘢啊！哇，屌你老尾，真係次次一搣出嚟，屌你老尾，黐住落去搣撚翻出嚟，黐住落去搣撚翻出嚟。你個傷口係你佔你個皮膚七成，屌你！哇，屌你老尾唔撚係啊！日日都係咁，你話你點頂大佬？ 因為好痛苦嘅。 仲有喎，呢樣嘢都未夠金啊！康復嘅時候仲慘，因為你啲皮唔係你噶嘛，就算 排斥。 第一你要食排斥藥啦，第二樣嘢好啲係點咧？將你一啲好嘅皮。嗱，植皮係點植咧？最理想就攞自己嗰啲啦，咪將你好啲嘅皮植落一啲唔好嘅地方度，到時生得好啲啦，切啦你嗰啲好嘅，再植落一啲再爛啲嘅度，即係一忽冚一忽，一忽冚一忽，哇！我屌你老味，呢啲你點頂啊？ 譬如話，我有個 仲有喎，隻手會縮埋，即係佢哋咧隻手係咁揦住嘅，你夾生扯開佢，你咪痛咯，嗰啲痛苦係非人能夠忍受啊！即係完全係忍受唔到啊！我嗰陣時咧，我試過只腳咧亂卅幾針，咁咧啲皮咧揦佢，屌你老尾佢亂嘅時候，因為爆開佢真係幾撚撲街，屌你老尾嗱我拆線，因為裏邊有螺絲啊嘛，咁佢話喂阿哥仔啊，你呢度放條引喉，我幫你掹出嚟，一掹嗰啲即係已經頂唔撚部暈咁滯。 咩叫引喉啊？ 我呢度裏邊做手術，咁咧因為裏邊有積一啲淤血啊。佢要插條引流喺啲骨入邊喎，嗱，你條骨中間空噶，佢要插喺入邊嗰度放引流。我話俾你聽，掹出嚟嘅時候，我話阿姑娘啊，放心，唔痛。我話俾你聽，真係唔痛啊，因為都暈撚咗，痛到真係暈撚咗。話俾你聽，起身嘅時候瀨督尿，痛撚到係咁啊，因為佢啲骨裏邊掹出嚟。咁之後咧，佢之後同你講喎，你醒翻，阿哥仔阿狗仔，唔好意思，嗰卅幾針爆開咗。我話咁點啊？就咁亂咯。我話嚇，唔係喎。佢話係啊，麻醉科放而家話你唔使噶咯喎，睇下頂唔頂到。我如果頂唔到咁點啊？佢話頂唔到咪再麻醉。屌你！我話俾你聽，亂第十針到，你已經真係個人咧，好似曱甴咁震嘅開頭，震到冇力震，真係震到痛撚到冇力震啦。之後佢之後亂翻埋，佢話你點啊？ 通都冇力講嘢，真係咁，好似曱甴咁搭撚喺度震下震下，冇力講嘢。哇！屌你老味，真係人間煉獄啊，煉幾啊！咁煉完之後，佢因為攞啲肉啊，佢爛嘅時候咧，佢係呢度爆開嘛，即係佢原本嘅針口爆開，佢咪要將你嚿肉接埋再煉一次咯。咁你只腳嚿肉係煉咗啫，咁你喐嘅時候。好翻嘅時候，因為你嚿肉接埋咗噶嘛，咁你咪喐唔甩到咯。屌咧，佢話做物理治療，用力啲，大力啲，哇！屌你老味，你將你嚿肉連埋之後，大力整上去。係 咩事咧？點解會咁？ 咩啊？因為斷撚咗骨，呢度爆撚咗成嚿，成個angle散曬咯。 點解嘅？ 一跳高跌落嚟，一壓，你聽到好清楚， 哇！ 個醫生入到，哇！ 都咁大鑊啊！ 咩啊？ 做嘢啊？ 打波啦！屌你！ 打波啊！屌咁咪真係衰戇鳩啊！ 屌你老味！咁哇！屌你老味！我話俾你聽，咁都痛撚到咁，你話粉塵爆炸嗰啲，屌你老味！啲肉揦埋，佢係我話俾你聽，因為你肉揦埋之後咧，做物理治療佢係間生骨嚟，哇！屌你嗰啲眼淚水鼻涕，屌你老味，即刻啤一聲流出嚟啊！屌！ 哦，咁啊，但係個情況好唔同嘅，你譬如話。你在那個時候你內心裏面你一定會覺得這件事是向著健康一點這個方向走的嘛。不是的。你一兩個選擇。你心裏面你就是有一條選擇題你不做你不要這樣。 啊是啊就是 這樣。你是練鷹爪功。你如果不是一是就是一是就慢慢越來越好。那是會好一點的嘛。就是你。 精屎那麼多。 是那你其實你做當你是一個病人的時候你哪怕只是好 5%。 你都會搏命做 的。你都會搏命做的啦。 即是等於你不妥個醫生跟你說喂筍啊插兩條喉嚨去洗肚你不妥不洗啊。即是你不洗就一定即時釘蓋你想都不用洗想啦。 是啊所以你即是這樣說冇辦法㗎，即係咧，其實點講咧？你如果你做人好地地，冇乜痛苦要面對到，好好彩。 係啊係啊係。 但係呢啲人坦白講都極少數咯。係啊，即係好似我啲即係你其實係好少人冇入過醫院嘅啫。 啱。 係嘛？ 因為你洗肚都好金啊！有一次我收個黐線佬，我話俾你聽，個黐線佬嚟醫院嘅時候，點解嚟我地度？因為佢真係好撚麻煩，所以。普通科送咗佢嚟，十零廿零歲僆仔，我第一次我話俾你聽，呢叫做大開眼界啊！咁咧個僆仔就即係已經阿芝阿莊摩洛哥好堅格，即係好 personality disorder 人嚟嘅。咁啊夜晚黑佢話喂我要洗肚嘅喎，我話點洗啊？攞條水喉洗啊？因為佢玩嘢啊嘛。佢話唔係啊，我真係要洗肚。我話咁點啊？喂送我落急症室啦。咁我後屘叫個當值醫生嚟，我話喂佢話要洗肚，咁個當值醫生撳一撳個快樂，佢話係喎，佢要洗肚喎。咁啊送佢落急症室，落到我見佢龍精虎猛喎。咁一落到去個急症室護士啊，你而家先嚟，哇！你做咩咁啊？你知唔知佢嚟遲一個鐘頭會死啊？哦，咁你又送佢過嚟我哋度，屌你老味！後屘佢唔能出聲啫啊！咁個僆仔開佢因為著條褲啊，一剝開條褲，掹開個肚封，然後佢有個肚包住個腰封咁嘅嘢，哇！屌你老味，只阿基拉咁樣樣，屌你老味六七條嗰啲喉。有血有剩咁突出嚟，哇！哇，係咩嚟噶？你唔係機械人嚟噶嘛？屌你！我第一次見美軍有啲咁先進嘅科技喎！屌你啦！之後搏幾包嘢喺個肚嗰度，哇！我見撚到腳都完，都搏喺我個肚或者你個肚嘅，屌你老味，你都死啦，大哥！ 真係冇辦法。你諗下喺佢個時候，佢就係諗住延長生命嘅啫。不過，呢樣嘢好難講啊！即係嗱，即係坦白講，你而家講得咁口響，係因為呢件事未發生。 未發生喺自己度啊嘛！ 即係，但係就唔代表呢件事係唔會發生喺你身上邊喎。你未必有呢一樣嘢，但係你可能有另外一樣嘢，係嘛？ 大佬。 咁有冇咁出奇啫？咁人生老病死呢啲係必經嘅，係咪啊？佛祖都係咁講，你冇留叻過佢啊！ 你 又 睇得開啫，因為你個肚未試下轉幾個窿，屌你老味！ 我唔係㗎，你問我，我係睇唔開㗎。但係如果呢件事，坦白講，就算發生喺你身上，你除咗瘦，你有冇第二個選擇啊？ 冇啊！最慘呢啲個唔會即刻死㗎。 係啊，你只可以揀。所以其實咧，你只可以揀瘦嘅啫嘛，你冇第二條路噶，所以咧，你唔好以為即係做人真係好撚多選擇啊，又可以 A 又可以 B， 黐撚線！我都係近排翻到公司嗰日即係出咗病房咁樣翻公司咁啊，同我 你出病房嗰刻開唔開心嘅咧？哇！屌你老母，卒之冇事。 咁我其實又唔係冇事啦，即係只係放假啫。跟住然後咧 我都同我助手講，我話：喂，其實講真，你而家廿六七歲，有咩好做？做多啲啦，即係係啊！我話即係嗰時候我自己都唔識，係啊，但係你而家到而家真係做唔到，咁又何必咧？係咪？佢仲同我講緊話，哇！好彩即係細個冇聽你講去咗玩嘅。我中嗰時候中大學二年班，我讀讀下冇讀，去咗雲南旅行。啊！嗰時候你仲屌柒我，話第日大撚把時間去，屌你估真係真係。好彩玩撚咗啫，屌 你！真 係 去咗啊！ 我去咗啊！ 屌你唔好撚去啦！屌你！你第日講真一句，你不撚中意去雲南啊？屌你去雲遊得嚟噶？ 唔係啊！嗱，講真，我不專業即刻就真係冇嘅，焗住揾錢其實。 咁 啊你真係好撚多咩？即係呢個真係講真呢個啊，其實啊嗰時候我哋未錄音， 未 錄音，但係好得意啊！你講真如果你後生唔玩，喂，其實你諗住你冇得玩，其實可以好快嘅啫。 啊，咁啊係啊， 係啊， 呢啲真係啊。 我嗱，我講多單嘢俾大家聽啊。嗰日我住病房，對面嗰條阿叔冇咗兩隻腳嘅咧。 我記得。 跟住佢話唔係，佢原來嗰日係咩啫嘛？即係啲細路大曬噶啦，做工程即係做裝修嘅。跟住然後突然間有架車撞埋嚟，咁冇咗對腳噶啦。 做裝修喺條街度， 喺條街度。 哇！我屌老母， 即係咁誒， 即 係 狂徒揸車嗰啲。 你可以諗下後邊究竟每一個悲慘動人嘅故事， 冇最簡單 咯。冇謀殺你嘅動機，呢件事冇因緣際會。係 啊， 即係好得意。琴日咧，我睇咗阿紫薇陽講一個故仔。紫薇陽香港一個紫薇斗大師啦。佢話咧佢咧就去咗李嘉誠嗰座廟裏邊拜佛。 屌你，嗰個金啊，佢陵墓嚟啊！屌你。 跟住咧，佢話佢好得意嘅，佢嗰度就唔上香嘅。咁樣咧就喺地下嗰度就有個殼，就噴一撲水，咁就行上嗰條樓梯。嗰個樓梯每一級嘅高低都唔同嘅。就係比喻咧，我哋每個人咧個經歷咧，其實係唔係一樣嘅？即係你。然後咧，你翻轉頭嘅時候咧，你係唔記得你行過邊一級樓梯嘅，咁都係好得意啊！其實同埋咧，其實呢件事亦都唔重要啦。咁你揸住嗰殼水咧，最尾咧就會倒落個大嘅水缸入邊。當個水缸滿咗咧，啲僧侶咧就係拎個水缸去灌溉附近嘅花咁樣。咁佢講一個觀點好得意嘅，佢話點解係咁樣設計咧？因為咧，因果呢樣嘢咧，佢個特點就係咧個果報就係呢度啲花咧好繁盛，但係咧個因係點樣嚟嘅時候咧，到見到個果嘅時候個因就唔見咗，你唔知道之前發生過啲乜嘢，係啊，即係究竟係你邊一殼水導致邊一朵花係繁花盛放，冇人知道嘅。即係咧，呢個世界就係咁咯。你有個咁嘅結果嘅時候，其實個因係 李嘉誠起呢個陵墓咧，我覺得簡直係 點解你覺得係陵墓咧？ 第一，香港有好多好靚嘅墓穴。李嘉誠香港係中國好出名一啲靚墓穴嘅地方， 即 係 龍 脈 啊， 龍脈嘅地方 啊。 第一，第二樣嘢有幾個觀點，我好客觀地去睇嘅。點解入去嘅時候要經過篩選一間寺廟？話明字廟就係我供任何人， 佢唔 係 篩，佢冇篩選嘅，冇篩選。 你要報名噶嘛？ 咁唔係篩選啦。 報名就係篩選啦，你去廟法寺唔會要報名噶嘛？係 佢限制人流啫嘛。你其實你譬如話你咁撲街，你都可以去噶。 第二樣嘢，佢啲房唔知點解要防彈嘅咧？你唔係驚人謀殺個僧侶，點解僧侶都有人防彈？報電視機講噶，唔係我講噶。點解嗰啲要防彈咧？就係佢第時俾子孫嚟拜佢嘅時候，嗰間防彈房俾嗰啲子孫住噶嘛。第三樣嘢，嗰度一定係香港最好風水嘅墓穴。佢釘咗佢之後，因為香港有一樣嘢，你唔係原居民就唔可以土葬噶嘛。咁就算你原居民都好啊，你土葬都要經過申請噶嘛，唔係話你話葬邊就葬邊噶啦。嗰陣時阿牛牛個阿媽諗住葬呢度。屌你老母！你撞到撞嗰度啦，所以牛牛拜山要搭船去橫瀾島啊！屌你，你知唔知噶？屌你要搭船去橫瀾島嘅真噶，你土葬啊嘛，搭橫瀾島咪有土葬咯，真係噶！屌你佢政府玩嘢，你話要土葬，屌你老尾你撞喺突然間你個撚樣話要撞喺中環置地廣場啊嘛，屙撚！ 但係如果嗰塊地係我買咗嘅咧， 咩啊？ 買 冇得買咗噶，冇買咗你都唔可以撞落去噶。香港有一個叫做處理屍體條例，如果你無啦啦撞落去叫非法處理屍體，咁咧香港能夠處理屍體嘅地方得幾個嘅啫。咁要向政府申請嘅，如果你另外要處理屍體嘅話，用咩嚟埋屍殺人噶？咁所以李嘉誠嗰度啱，佢第日自己個墓院嚟嘅，佢有好高嘅 security， 亦都好似做到一間寺院咁去迷惑大眾，話俾嗰度聽係寺院。屌你老尾，攞過嗰啲3000磅燃燒彈抌落去啦，美軍！屌你！ 不過就係其實佢嗰個係一個即係一個國際研究寺廟建築嘅一個建築師自己帶出嚟。 佢就係因為要咁樣樣話俾你啲人聽啊！所以他咪抌咁多錢落去自己個陵墓度，去包裝話俾你聽，唔係陵墓嚟嘅嗱，呢間係寺廟嚟㗎，係乜係乜？李嘉誠專做埋咁嘅嘢啦，俾你食嗰嚿魷魚啊，個撚樣都話我日日食㗎，都唔知幾撚有益啊！屌你，屌個老母啦，個撚樣日日食瓜子班啊！你聽過？我話俾你聽，商家佬講嘅你都好信嘅，佢講一成啊，你信佢0.5% 都死啊！ 唔緊要，唔係即係我其實想帶出咧， 我知啊，你背後個觀點個， 我覺得佢真正。佢有意思嘅地方就係、是即係好似嗰個人，即係好似我對面牀嗰個人咁樣。喂，你其實即係咧，呢、這個就係即係佛家講無常。 啱， 真係無常。你真係唔撚知你下一刻會點。有啲人突然間，跟住食公仔面都死撚咗啦。 嗰陣時有病人好撚搞笑喎，真係佢死嘅時候佢拍我片，我以為佢玩嘢。 咪拍咩？ 武俠片啊！哎呀，哎呀，我死啦！我話我仲特別勁，嘟嘟嘟嘟嘟嘟嘟。我屌你老母真系死我个老母快！我以为佢玩嘢啦，哎呀，我死啦，我死！我屌你老母，好似拍幕片咁样样嘅，屌你！我会唔会只手真系有啲特异功能咧？屌你老母，等我嘟下第二个，屌你嘟下范俊丽太嗰啲，屌你！即系嗱，我话俾大家听，阿笋哥头先讲人生系好无常，但系我近排睇有一样嘢，嗰个人同我讲讲物宗，我话屌你喇嘛，你都信得过？佢又喇嘛喺轮回，我轮回系一个架撑，一个工具，去拣一啲唔系 M D 仔出嚟，由细到大接受训练，成为一个宗教同埋政治领袖嘛。如果唔系，屌你老味，求其执一个僆仔，用咩个弱智啊？第时智商得40嘅，你唔捻死啊？嗰啲喇嘛一定系有一套工具口传，或者系净系传一啲最高级别嘅喇嘛去拣啲僆仔出嚟，人哋啊！屌你老尾，喇嘛嗰度系政教合一嘅政治领袖。我话俾大家听，佛教咧就俾一个观点，大家就系接受一啲用一个宗教嘅钳制去令到一啲嘅平民接受一啲唔公平嘅事，觉得呢个一个轮回，令到你觉得个人好过一啲。有啲基督教仲衰，用一个天堂同地狱最后审判去令到你接受呢个社会一啲唔公平嘅嘢。其实呢个社会充满唔公平啦，等于你对面床嗰个人啫嘛，充满咗唔公平噶。 真系好唔公平。 无啦啦架车撞埋嚟，屌你又系我。嗱，如果你冇宗教，你会点咧？揸住张电动轮椅60磅呢个黄色炸药喺地铁度，我屌你个老母啦！一冲埋揿掣， 真系 发生更多唔公平。 所以你话真系好妙啊！你谂下，其实可能佢大判世人，即係可能係順風順水。 係啊， 屌其實真係一下咧，咁就收咗佢皮。其實，唉，所以算啦，九護士，即係呢個我唔覺得即係我唔覺得有咩話，即係冇計嘅。 冇啊！呢個世界充滿咗唔公道㗎。 冇，同埋亦都咁講，如果佢唔係俾車撞咧，如果佢本身係突然間糖尿病咧，你又會唔會覺得唔公道啊？ 糖尿病，啲人會覺得有乜理由係我咯，即係等於我外父咋。 嗱，即係當佢如果突然間原發性，原發性即係冇撚得解啦。呢個係我喺醫院裏邊學咗。喂，我醫院裏邊學咗兩個字係好緊要嘅。第一個 咩啊？ 大部分嘅病都係 都係冇得醫，有得控制。 係啦， 即係有得醫就冇得好。 係啦，咁樣咧，呢個係我喺醫院咁多日裏邊咧 學翻嚟嘅。 學翻嚟嘅。第二個咧就係頭先想講咩啊？ 原發性 係啦，咩原發性啦？我話醫生咩原發性？ 冇理由噶，你原發無啦啦發咯。 原發性即係唔知點解啦。 係啊，唔知點解。 咁然後而大部分病都係原發性。 我老友個腦咪係咯，無啦啦有個水瘤。 去睇醫生，個醫生咪就係講呢樣嘢咯，原發性啦，屌你老母個腦有個瘤。 咁就係咁講咯，即係如果你譬如話你如果你話喂，如果有啲係原發性，有冇話公唔公道咧？其實冇話唔公道噶。 咁啊係，咁咪用佛教個理論就係話俾你聽，呢啲係輪迴嚟噶，咁你咪會忍受咗、接受咗。如果唔係一個社會亂個亂七八糟啦。 同埋就算你唔接受，咁又點咧？ 啱啊，咁你可以將個仇恨貫穿社會嘅。 咁都得，但係可能即係你睇下仲有冇咁嘅體力啦，到時就屌啦媽，你真係～諗住拎個黃色炸彈，突然間我頭好痛。 黃條撚咩都喐唔到啦，因為病啊最金噶。你睇下你入去直頭借撚個借言，我話俾你聽，我嗰陣時病啊，瞓醫院瞓撚咗成個月。你嗰個月做咩啊？70% 都係嚟瞓覺，因為你個人根本都起唔撚到身啊，屙屎都冇力啊，真係唔係講笑。係 啊係啊，即係屙屎都冇力。 屙屎都冇力啊，真係。 係啊，所以醫生都成日問我屙唔屙到屎。 係啊，屙唔到屎啊，真係你咪咁攤喺度賴咯，有時。因為佢俾射藥你食啊嘛。 咁我冇。我係屙到嘅，但係就好難屙。 係啊，好撚金啊！屌病啊，真係最撚慘啊，真係。 好得意啊！同埋咧，你好。 病啊，扯唔到旗。 扯唔到旗嘅，好正啊！同埋你要確切一樣嘢，就係你發現咧，原來病同埋胃口係有關係。 有啊有啊有。 哇！ 一病冇胃口， 同埋咧一差唔多病完嘅時候咧，哇！好撚想食嘢。 係啊 係 啊， 即係咧，我係嗰啲朝頭早揾只你知啦，即係唔可以落去食嘢噶嘛，揾張八達通攝喺條底褲嗰度咧， 我搬啊嘛，偷食。 咁落去整個煎蛋呀先，跟住但係咧落到去。你就屌柒佢，屌阿媽！即係你知醫院啲煎蛋咧，就唔會話咩煎到脆邊咁樣啦。 冇 㗎， 一定成劈嘢咪一劈嘢咁咯。不過你都好啊，有位我話俾你聽，嗰陣時病我病到係我老母買啲最好食嘅嘢嚟，我最中意食譬如嗰個煙肉蛋漢堡，一食兩啖嘔咯，直頭冇胃口食任何嘢啊！ 咁所以就係未好翻咯，即係其實咧，當你差唔多你覺得冇事嘅時候咧， 就好想食嘢， 你就係最想食嘢， 食嘢吸收能量， 係想要多啲。 係啊，病嘅時候真係，哇嗰個搭撚咗度，水都飲唔撚到，屌你老味真係金頂。 喂，呢集就咁啦， 係咁先，拜拜。 拆散啲講都幾慘啊！